嗰個商業登記證我唔使啦，慳翻。 好多間公司㗎， 係啊，有好多間公司啊。我要申報利益㗎嚇，我係記得利益者嚇，好衰啊我。第二咧，我咧就係俾税嘅，可能冇阿劉翁俾得咁多啦，我俾少少，我都要攞翻一啲稅務上嘅匯水啊，喺稅務上嚇，即係有俾税嗰啲人有錢攞，冇俾税嗰啲咧 冇。 我有交電費嘅，我擁有物業嘅，所以我又有慳翻差餉。我哋亦都慳翻嗰咪千百蚊係咪啊？電費，但我永遠用曬嘅喎。 唔好熄燈咯， 因為我日都翻工，邊喺屋企用電咧？係咪？咁我係得益嘅，我最少咧攞一萬蚊，最少啊。嗱，但係你睇翻住喺板間房嗰啲，佢使唔使交電費啊？ 睇電表喎，都 冇。但係嗰個電費唔係俾佢噶嘛，俾佢個業主噶嘛，係咪啊？我要叫交呢一個差餉㗎，佢都冇物業點交差餉啫。仲有啦，住板間房嗰啲有冇公司啊？使唔使會唔會慳？會唔會慳翻嗰個所謂商業登記啊？仲有利得税，佢又唔需要交税嘅。咁呢啲咁多毛嘅人士，唔知五毛啊，有 N 毛人士，佢點樣係有個得著啊？有啲聽眾打上去電台同我講，同嗰個電台主席講，我今天都搞唔掂啦。你個財政預算案話會明天更好，我今天都解決唔到我兩餐啊！我點樣等到明天啊？點解係要呢、這個要回水呢？其實8000我都覺得唔夠啊，可以回多啲啊。點解你睇翻個盤帳？喺英國做財政預算案或者係美國做財政預算案咧，佢哋做財赤嘅財赤喎。香港做咩啊？大把盈餘，嗱仲計錯數添，年年計錯數。我喺立法會咧都指出嚟話又計錯數，你今年。嗱，今年又計錯，前年又計錯，總之日日都計錯數。好啦，人哋喺外國嗰個數咧，盤數咧係好多錢，愛嚟使喺邊度啊？國民教育啊，國民基建啊，國民嘅身上用錢咧係揾錢啊，嗰、那個錢咧係國家嘅財富。你訓練咗啲市民個教育提升咗，你係咪增加國家嘅人民嘅財富啊？你起多基建係咪令到市民可以有工作？有生存的機會啊！香港不是喎、啊，守財奴真係守財奴啊！將啲錢咧就係、是、喺個公帑嗰度收埋咗，而家有盈餘是萬幾億。嗱、啊、喺幾年前我哋曾經問過政府，嗱、啊、2003年咧，阿松咧就話只係需要12個月嘅盈餘嚟維持香港，其餘咧可以使咗去嘅。咁呢個係2003年、2002年嗰陣時講法。今天咧，那個錢咧係成萬幾億，係可以使幾多個月啊？兩年啊，或者以上啊，我哋要唔要咁多錢啊？點解唔攞翻啲錢嚟劫警，即係政府嘅錢嚟為我哋嘅市民下個口袋，或者係解決佢今日飯都冇錢去買，係咪解決呢個燃眉之急啊？嗱，仲有你話可能話醫療，2007、2008年咧係政府撥咗500億。在各個國家即香港的財富裏面，500億做乜嘢啊？醫療的今天那500億去了哪裡？還在政府的口袋裡，有沒有醫療給我們啊？或者 有沒有其他的醫療的長遠的計劃？有錢，不過就沒有計劃。長遠計劃去了哪裡？今天都解決不到。那我問你們了，那政府拿著那500億來做乜嘢啊？浪費公帑。還有一樣、哦，你話長遠的政策，你睇唔睇到今次？我哋有好多個長者喺度等緊咩啊？宿位，好多長者喺醫院嗰度冇呢個宿位去，逼住住喺醫院做醫霸，好多時候睇到，好多長者係等嗰個宿位等咗幾多年啊？好多年，死咗都冇得去，好多個宿位咧，全部咧係唔夠，而家係唔夠咧6000-7000個宿位。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有沒有6000-7000個位給長者啊？沒有。錢去了哪裡啊？派給抵税的人，一個就是12000元最高。你需不需要，我是會計師，我收到很多會計界朋友說，喂譚香蠻，我大把錢，我不需要政府回水給我啊，我不需要去減我的税，我寧願交税給香港的市民啊。會計師很闊綽對於香港的市民，但是政府是做什麼啊？將這些錢就放在

在香港政府水浸到咁紧要嘅情况之下，最公道嘅做法就系回水，回水八千，回水八千，多谢晒。 嗱，鬼，嗱，而家真理咧就越辩越明，大家听下听下就明白，点解我哋要搞呢个咁嘅论坛？點解有咁多無恥人士都講埋啲似是而非嘅理論？嗱，我哋先未講下一個講者先介紹嘅，我哋論壇嘅其中一個明星啊，我哋一路等待嘅就呢個大肥佬啊，蕭才子，唔係蕭銀子啊，蕭才子。OK， 嗱，我咁咧坐喺呢度咁多個咧。阿財爺邊個預算案佢又得益最多啊？你明唔明啊？呢個係既得利益者，我哋爭啲回開爭批佢咁滯噶啦。不過陣間聽下佢點講好嘛？我未講之前，而家我哋先聽下我哋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召集人啊，立法會議員啊，陳偉業先生大舊。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嗱，今日嚟到論壇呢一度嘅咧。九成九都是贊成派錢的是吧、所以呢、都不用碎你們、為什麼要支持派錢的了。不過講兩個的、問題給大家知道、當你跟其他街坊朋友啊、跟一些說反對派錢的人的時候呢，你可以質他的。第一，這個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實，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歷來這麼多年來派錢最多的財政預算案，因為是派800億，派800億啊！人民力量建議全香港市民一人派8000元咧，都是560億，即是話財政司呢個財政預算案具體派錢的數字是800億，所以如果任何議員、任何政黨，如果他哋話反對派錢的咧，他們是不是應該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啊？是吧？所以你問他們，你們反對派錢嘛？這個派800億、為什麼你支持啊？所以他們實質上不是反對派錢，他們實質上是反對派給所有市民，派給他自己就對，是吧？這些是不是無良無恥啊？所以你一定要跟你親戚朋友、姨媽姑姐家企人清楚解釋，呢班友話反對派錢嘅咧，其實就呃人。佢哋根本係呢個嘅開宗明義、明目張膽嘅利益輸送。所以當財爺公布呢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我話第一，呢、這個財政預算案咧，未必係財爺自己嘅意見，99% 係曾蔭權嘅意見，因為呢一個係履行當時小圈子選舉嘅政治承諾。當時佢話答應過話減利得税噶嘛，係嘛？佢答應過啲財團啊，即係話要幫呢一個嘅即係啊嗰個經濟方面要協助佢哋噶嘛。最後一年啊咁多錢剩嘅咧，佢為咗當年人哋嘅政治利益輸送俾佢，佢家下就經濟利益輸送翻俾啲大財團，所以呢一個係100%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嘅財政預算案。咁所以大家同佢鬥數啊，老蕭啲數字係最叻嘅咧，等等聽老蕭講啊，即係老蕭講呢啲嘢咧，好過我百倍啊！我同大家講，呢個係一個派錢嘅財政預算案。第二，好多政黨，包括民建聯、工聯會、民主黨、公民黨，講咗好多次㗎啦。有一啲咧就話反對呢一個嘅派錢。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咧，我覺得質啊，葉國軒同質啊，黃國健，我話你做咩反對派錢？佢兩個話：我哋唔係反對喎，不過我哋唔贊成啫喎。咁都得，但係你問翻佢哋，喂，舊年嘅財政預算案最後每人派6000啦。是但是去年的財政預算案唯一一個政黨在向財政司提交財政預算案的建議的時候，因為財政預算案呢，財爺一般12月那時候就徵詢意見，我和毓民就成沓10多20頁紙給了他的建議物。去年準備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唯一一個政黨和議員組合向政府提出派錢的就只有我們兩個。但是最後台爺決定派六千的時候，那些政黨個個都說成功爭取了。不要緊，不要緊，他說成功不要緊，你今年問回去，你去年就懶得說自己成功爭取，為什麼你今年不支持啊？你精神分裂的是吧？今年和去年又是那些市民，又今年挣钱更多过去年，你去年最后派钱你这么支持，今年有什么理由派800亿？你不要说8000啊，今年派800亿，为什么6000元都没有啊？你未必跟足人民力量的意见，全香港700万人全部派啊，因为我们的建议呢，小路仔都有的啊， BB 仔都有，中文的孙仔有啊，我个女未够18岁又会有，即系人都会有嘅，新移民都会有。总之你嚟到香港咧，我哋就为咗一个即系平等普及啊，既然有钱令大家开心，同埋咧系实际上帮到呢一个嘅啲贫苦家庭，同埋对好多市民嚟讲咧系好呢个嘅实在。佢多咗嗰6000或者8000元，佢一家三口多咗嗰每人8000元嗰1000几2万元咧。有些前人說到即是哭訴那麼滯的，你給多那8000元，我那一年不是那一個月，我那一年的生活是有具體改善的。所以你給那1億李嘉誠，他都當濕碎了、啊、可能他又開始建下個地下皇宮又未頂，多過1億是，所以你給多些錢他們沒有用，但是你給多8000元或者6000元的普羅市民，對他們整年的生活是很好的。所以大家見到民建聯的區議員、民建聯的團體、其他政黨的團體，特別去年講過說成功爭取派錢那些呢，你指著他的鼻問他，為什麼去年你說成功爭取，今年你不派是吧？你即是就道歉，即是說去年錯了，去年支持派錢錯，你去年支持的今年不支持的話呢，即是這個人、啊、政治這個的、啊、精神分裂。所以呢大家幫我執進去，多謝各位。 各位、啊、聽得很清楚是吧？那我見過個好像頭耷耷只是在拍手掌，那不是怎麼好、啊、我一起叫幾個口號嘛、啊、振奮精神好嗎、啊、政府都要派錢的，幫不是派給我們，那派給你有錢好嗎、啊、所以政府派錢， 政府派錢， 益曬老千， 益曬老千， 全民怒吼， 全民怒吼， 回水八千， 回水八千， 係啦，有精神係嘛？唔係打落佢點聽到啊？嗱，我哋而家請個既得利益者，香港人網個老闆，蕭若瑤先生，阿蕭才子，講幾句話嚇，講多講少都得㗎。OK。 我想頭先的理由大家都聽過很多了，尤其是劉主席都很熟悉的數據。我再跟大家講一些數據，講一些數據的問題。在1990年香港的總儲備是多少錢呢？外匯儲備是1000多億，只是得1000多億而已。在回歸的一刻就9000多億，9000多億呢，我們經過兩大考驗，一個金融風暴，一個金融海嘯，現在變了 多少錢呢？變了25000億。當政府拿了啲錢，其實就在市民手上就拿了啲錢出嚟，街道就會少啲錢，然後咧就擺咗去美國買國庫債券喎。所以我話咧，呢個係罪行嚟嘅。點解呢？因為買美國國庫債券咧，即係得3厘幾息嘅啫。而嗰啲錢咧喺人民手上咧，是有不同的用途的。根據經濟學家估計，那些人私人有積蓄的話，每年平均的收入是有 15-16%， 比起買美國國庫債券是多 11-12%， 只是收埋多了15000億，每年香港市民的收入就少了2000億。看一條這麼大的數目，是令到香港人每年是窮了2000億的，因為政府這樣做。是好啦，咁然後啲人就話：喂，我哋儲埋啲錢有用喎，我哋睇翻啲數據係點樣？最惡劣嘅危機， 我哋有五年通縮，喺金融風暴嗰陣時候有三年嘅赤字，總共都用咗1600億嘅啫。而實際上咧，而家我哋可動用嘅自由儲備咧，係13000億，係可以點樣可以？我應該點講啊？可以經歷七個金融風暴。呢個我係完全唔能夠理解嘅，即係咁樣樣係。咁而當然啦，即係我希望大家一陣間有時間咧，就要過去問下公民黨同民主黨，因為佢係反對派錢嘅，佢哋覺得派咗舊年派咗6000蚊俾啲市民咧，係好唔啱嘅，因為咧派咗俾幾百萬市民，可能有1-2萬個啦，係咪咧？佢買個 iPhone 啊？佢哋就覺得喂，你啲錢去買個 iPhone 咧？是很不啱的。咁而家我問你啦，你而家派咗1-2億俾李嘉誠去買隻私人飛機，咁就啱咯喎，係咪咧？梁家傑啊，一臉不照咁樣同佢講：，喂，派曬啲錢，咪冇錢去起醫院啦咁。首先不要說起醫院的錢就已經撥了出來了，你說今年那個預算裡面我們起基建的錢是600多億預了，政府已經是去到亂起東西的階段，這600多億就是全部給外國顧問公司那些人賺了大半的去外國買東西的，然後就出錢起了地鐵啲支線送咗俾地鐵，令到賣地鐵嘅人咧得益嘅。成盤預算咧就唔係話我哋冇錢去做長期投資，無論做幾多長期投資，香港嘅錢咧都用唔曬，根本咧擺太多錢喺香港政府度咧，佢係亂咁用嘅啫。咁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嗰個謝志峰都講，喂分6000蚊俾李嘉誠，你覺得公道咩？原來咧，民主黨同公民黨覺得分6000蚊俾李嘉誠咧係唔公道嘅，起碼都要分1-2億啦，係咪啊？點解我係完全唔明白？梁家傑，唔該你申報下利益。佢喺立法會填報咧，有15間公司係揸樓嘅，連埋減利得税樣嘢，起碼有20萬。佢係可以話俾8000蚊。住在劏房的人是不合理的，住給8000蚊住在農屋的人是不合理的，他自己拿20萬就是合理的。這份預算案結果是用了800億派錢，包括什麼免差餉，你有層豪宅的就有1萬元，免利得税，你沒有60-70萬人工一年你拿不足12000元的免利得税，那你公司有錢賺你才拿到。另外大家不知道有110億是預了給銀行借1000億給中小企而 write off 110億，這條數是怎樣得回來的呢？為銀行如果壞帳去到11% 是驚人的數字來的，這個是其實只不過呢是津貼那些大銀行，叫他們亂地借錢，因為有政府陪他們蝕而穩定穩我們的著數的，這樣是全部的東西呢。其實好像阿一尊說我記得利益者來的，就算沒有梁家傑那麼多都是小權的，但我是會堅決反對這個預算案，因為這個是一個完全一點起碼公平都沒有的預算案，我們一定要爭取回水8000。大家過去一陣問下民主黨和公民黨好不好，問下他們怎樣反對。 好小生，我們說他是一個既得利益者，這是事實的陳述而已，不要說他是良知的問題，我們從來不懷疑你的良心和你的良知。接著我呢，我們真的太精彩一點，我們跟著呢還有一個惡人，個個都知道，全城人都說他暴力 我都被他影響了，我這麼斯文彩的，真的又說我的男仔仆街，這個就是我們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成員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先生。 在上個禮拜三呢，就立法會就通過了一個撥款條例，臨時撥款。其實每年的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後呢，他在個財政預算案通過之前呢，都要提一條臨時撥款的條例來立法會通過的，就是說呢，在4月1號的財政年度開始有一段時間，那個財政預算案通過了之後呢，還未可以撥到錢給各政府部門用，那就要來立法會拿700億。那這個臨時撥款呢，每一年來到立法會呢，就行禮如儀舉手通過的，因為你不可能不給他，給這700多億，它是一個過渡期要用的錢。但是去年這個臨時撥款的條例呢，第一次來就被人否決了。否決了就不是建制派這麼好死否決，是他不夠人啊，吳家產。啲契弟去曬旅行，有啲又翻大陸開會，咁啊搞到唔夠人，跟住就俾民主黨又扇一鑊，你明唔明啊？咁我哋兩兄弟不嬲都唔投嘅，咁啊唔夠票過，咁喺嗰個期間，我哋就一路搞反對財政預算案嘅活動。3月6號經籍嗰日，我哋喺車打道行人專用區打小人，有6000人。打到個仆街，有乜走佢？打你個小人頭啊！打到你有氣冇定唞啊！6000人喺度揼佢喎，老少大頭啊！你明唔明啊？揼完佢之後，跟住其他啲政黨都發現嗰個財政預算案係好有問題嘅，因為政府就俾每個打工仔，無論你收入有幾多錢，只要你有一個強積金户口，佢就俾6000蚊你。呢、這個現兜兜要拿出嚟的錢入落你個户口，不過65歲才有得攞。咁我同啲伙計講，我財爺關照你俾6000蚊你入落你強積金户口，跟住個伙計問阿黃生幾時有得攞，我話65歲，跟住話我屌你老母好，唔係我係引述啫喎，我係引述啦。喂，呢個係最自然嘅反應嚟噶嘛，係咪啊？冚家產，你俾6000蚊我，叫我65歲先有得攞。嗰、那個64歲嗰個梗係好啦，哎呀，好啦，我出年有得攞，如果我有命就。嗰、那個25歲嘅叫佢等40年攞你嗰6000蚊。冚家產個6000蚊去到個65歲嘅時候，可能只可以買張戲飛。所以呢個財政預算案係倒行逆施、眾人皆鬧嘅一個預算案。跟住喺一個財政預算案嘅簡報會裏面，大舊就攞咗幾萬億嘅雞錢冚家產，豪俾呢個曾俊華，我哋兩弟就咁掟翻佢，俾啲雞錢佢嘆下，咁佢知道邪啦，你明唔明啊？於是宣布轉態，派錢6000，就咁樣嚟嘅 ，OK。我哋係要求佢派一皮。700萬人就700億啫，啱唔啱？嗰陣時嘅財政盈餘係1000億啊！所以呢一個財政司長同埋以前嘅歷任財政司長，包括唐英年，包括呢個梁錦松、曾蔭權，由1997年回歸到而家，計算嗰個財政預算赤字，鋪鋪都錯嘅，冚家產累積落嚟係計錯數5000億。哇！呢班咁嘅狗官俾幾十萬一個月，佢計數鑊鑊都計錯。原來佢唔係，佢個理財哲學咧就係行騎樓底大鋼盔，抌地下游水。喺呢度大鋼盔都冇用啦，高空襲埋分分鐘係咪？仲要行騎樓底帶住個鋼盔啊！你明唔明啊？穩陣都冇人有啊！好啦，今年個財政預算案派800億，頭先講過啦，但你哋全部都冇份。我有啊，我有12000蚊退税嘅，我都好肥嘅，係咪？各位，我哋喺嗰個臨時撥款條例草案，要喺立法會通過嘅時候，成個立法會，上個禮拜三得2個立法會議員發言，一個叫陳偉業，一個叫黃毓民，其他嗰班好似啞咗咁，準備舉手投票通過，我哋投反對票。